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期40天的2018年春运今天开启，首都机场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机场从春运第一天开始就将高位运行。来听报道。 数据显示，首都机场春运预计进出港旅客量将达到1096万人次，春运第一天航班量同比增长 3%， 旅客流量将连续多日维持在 27.5 万人次以上。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管理业务经理肖东喜表示， 节前的最高峰预计2月6号 28.3 万人次，节后的返程高峰呢，第一波正月初六，第二个高峰呢是3月6号。 记者从民航华北空管局了解到，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京广、京深、京沪等商务航线上的部分航班，释放出的运力投入到主要春运客源地。其中国内航线重点增加了北方冰雪旅游、南方度假旅游等运力投入，国际航线增加了亚太及日本航线的投入。而春运机票方面，南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乔盼表示， 2月14号的前一周，沈阳、哈尔滨、长春已经处于一个一票难求的状态，那么想去往成都、海口、三亚，初三之后会有一定的折扣，那么在初三之前呢，全价的阶段。 今年春运从2月1号持续到3月12号，提醒旅客注意要关注天气变化。机场运行管理业务经理肖东喜表示， 不排除会有1到3次的雨雪天气的出现，机场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为满足旅客的充电需求，首都机场在航站楼内还增加了充电插口。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副总经理雷雷表示， T2 新增了8组，32个， T2 的话一共达到了200多个充电设施，然后 T3 的话我们是新增了18组，目前将近200个。 继续来关注春运。今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亿8000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铁路部门预计春运客流将呈现节前相对分散、节后高度集中的特点，预计本月12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7，是铁路节前出行的高峰，节后出行高峰是本月21号，农历正月初六。从今天起，北京地面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将加强运行调度，对重点地区、重点线路客流高峰时段加大运力，确保机场、火车站等客流集中区域的运力保障。北京市交管局昨天表示，春运开始之后，客运场站周边交通压力逐步加大，铁路客运高峰出现在节前的周六，也就是本月10号，公路客运高峰为节前的4天，节后客流高度集中，初六到初九元宵节后是铁路公路客运的高峰。昨天2018春节回家顺风车公益活动启动，这项公益活动开展7年以来，已经帮助超过20万人拼车回家。今年活动的参与方式采用了短信报名形式，3分钟就可以完成匹配。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的排行榜榜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下班的时候北风逐渐加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夜间到明天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大气非常的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阳光不错，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一起晒太阳，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 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时间啊，真是不经过，过得太快了。 是， 一转眼，2018年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是， 今天已经是2月1号的。 是的，二月的第一天。 哎呦我的天！而且呢，最可怕的是，这周日2月4号就是立春了。嗯、 是的， 我的天，春天就要来了，万物勃发的季节。 是的， 哎呀， 离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是是是是是啊，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嗯，但是咱们还是回到家里边慢慢聊聊话题。今天的话题也挺让人激动的， 嗯 啊，非常让人激动。但是吧，来的两位吧一直就是特别卖悬念卖关子，你知道吗？ 哦，就是收着， 就我一直问了一路，有什么没有年后再说，都是这样的。 后来呢？ 后来还没问出来啊， 还没问出来， 反正只能请他俩说了。 好吧， 嗯，好吧，嗯、今天反正给您说的是实惠，而且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才好啊。 是的，今天我们有请的两位是来自全实惠， 对对对对，特实惠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我们请到的是总经理蔡萌，欢迎蔡萌。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还有就是非常美丽的，也是来自全包园的圆圆，欢迎圆圆。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嗯，哎，我先问个旁的吧。 嗯 啊，因为既然夏明在刚才的时候也就说了，咱们二位卖了个关子，我相信今天肯定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有特实惠的信息会跟大家说。当然这些信息是什么具体的我还真不清楚。 嗯， 不过呢，我倒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咱们公司哪天成立的，到现在为止。 嗯， 然后这是第一啊。 嗯、 第二呢，就是全包园这个名字谁起的？哎，真的，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 嗯， 特别好。当然也并不是说其他的那些啊，什么实惠啊或者什么都不好， 反正跟住在八七六比，全包园特别好。 哎，哎，真的，这个名字谁起的？ 这个名字呢是这样，这个名字应该是全包园的董事长，也是叶之峰集团的董事长张军张总。他想到的名字，那为什么要起全包园这样一个名字呢？其实那个他和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叶之峰装饰，他的业务模式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全包园这个公司从他成立的第一天起，他承载的一个梦想或者愿景呢，就是说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房子。那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个愿景下，那么我们提供给市场、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就应该是一种极高的性价比的产品组合。 嗯， 那再说到这全包园这三个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市场上的装修公司分为好几种，那么更多的装修公司呢，其实做的是硬装部分。就是工程辅料加主材，能够给消费者做一个提供。那么全包园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在推行的是一种整装的装修理念，就是除了硬装部分，就是施工辅料包括主材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就等于把装修延伸到了软装品类，我们也全都包括了。而且我们在给客户提供装修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报价是按平米来计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平米999，然后包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最后我们还有一部分电器是赠送给客户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让我们的客户从这个毛坯房到拎包入住，每平米只要999元就可以了，80平米80000块钱。 嗯，因为这个名字吧，让你觉得不光接地气的同时吧，一目了然。 嗯， 就确实觉得就是，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听众，在发信息问我们都是，真的像名字一样全包圆吗？所以正好让蔡总解释一下。当然，蔡总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 嗯， 实际上，原来所谓的拎包入住，跟现在咱们全包园所谓的拎包入住，可能都不太一样了。 对， 因为原来的那种，就比如就算说我是精装修的，但是精装修的可不包括家具， 也不包括窗帘， 对， 更别说包括啊、一些家电，对吧？ 对， 电视什么的都不可能有， 对， 那怎么叫拎包入住呢？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些全有， 全有， 真的就像名字一样， 没错， 全包。 嗯，对，这个名字呀， 你也参与了？ 没有，我参与的是住在八七六这个名字的设计啊。就是你看过去咱们说吃饭， 嗯， 就比如说，哎呦，这我全包圆了，就给人的感觉特别仗义，特别侠气， 嗯， 同时又透着点那么可爱的感觉， 对， 是吧？好吧，这个既然说到了这个全包圆，你刚刚还有一个问题人没回答呢， 是 你几岁了？就是全包圆什么时候成立的还没说呢？ 嗯，这个问题由圆圆来回答。 哟，一般不爱。你几岁了？多大了？ 别这么说，哎、啊，老袁，你来说。 更年期刚过。 哦，有、 哎、 看不出来、啊， 岁数小。 全包圆已经一岁了。全包圆是去年的2017年2月18号那天试营业。 2017哦，那还没到一岁呢， 那快了， 快到生日了。 这个月是全包圆的庆生月，店庆月，所以此处应有掌声。 哦、好好好。哎，在最开始就是去年的二月初，因为去年春节早嘛， 嗯， 不像今年春节比较晚。去年咱们刚刚成立的时候，哎，压力大不大？ 其实更多的是动力啊，因为做这样一个新的业务模式，对于我们来说，与其说是挑战，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觉得把这样高性价比的一套产品，用每平米999元的价格打包，然后卖给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实现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房子这样的愿景，我们觉得做起来非常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是，嗯，咱们当然了，我相信你们已经把原来这个圈子的一些规则通过你们这种一年的方式已经搅乱了，可能其他公司也乱了阵脚，也希望要怎么怎么样了，当然那个单说啊，但是我就相信在这一年当中你们遇到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听众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很多去的人都是脑子里带了一个问号，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到了咱们的店里头，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问。 对对，确实我们这一年呀，其实听到很多客户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包括那个在拨打我们热线咨询的这些客户都会问到，你999一平米这事儿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其实今天在这个节目上也给大家那个解读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低啊。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装修涉及到的产品，不管是水泥沙子还是瓷砖洁具，还是家具灯具窗帘，那这些产品您如果在市场上买其实都能够买到，但是您买到这些产品的背后是一整条供应链，那么您可能在市场上买到这些产品的时候，它会经过无数个环节，比如工厂出厂以后，它会有总代理，会有分销，会有城市的经销商，会有卖场，然后涉及到会有厂租，会有库存，会有人员费用等等等等这些费用。那这些费用叠加在一起，其实这个产品从工厂出厂到您的手里，它已经加了好几层的这个价格了。但是呢，全包圆其实我们是直接对工厂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传达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 F2C， 就是工厂直接对客户端，那么我们省去了中间的这些环节，然后把这些环节产生的费用我们把它让渡给客户啊，所以这样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拿到的价格再做到我们的组包价格里面去，我们做完精确的测算分析以后，一平米999元的价格，我们就能为客户实现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装修结果啊。另外一个呢，全包圆，其实全包圆是17年成立的品牌，刚才圆圆给大家也做了一个介绍，但是全包圆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公司，因为它是叶之峰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那么叶之峰品牌到今年在北京已经耕耘了21个年头，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全国遍布服务网络的这样一个集团公司。那么在这样一个雄厚的家装集团的背景下，在17年我们成立全包圆品牌之后，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了集团在这21年的过程中的很多的这种在供应链方面的积累，还有集团采购的这种采购能力和议价能力的支持，所以我们能够把价格 格做到超低，把性价比凸显出来，那我们没必要把这部分利润揣在自己的兜里，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回馈我们的客户啊，践行这种就是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房子的这样的理念。 好，接下来要考小胖一个问题。 有， 来说他们的电话是多少？ 400-606-8866， 对吗？ 回答正确。 耶、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还好还好。哎呀，幸亏的准备的还不错。400-606-8866，哎，确实啊，这个说到全包圆，因为我跟那个花花，我们俩去到你们的那个实地看过。 对， 最开始说句实话，我们也是有疑问的，因为就觉得，哎呦，忒便宜了， 对， 就是为你们担心啊。这你开玩笑呢？那还有这么多设计师呢，这么多施工人员呢，人家怎么挣钱呀、啊？ 没错。 后来看了之后哦。大概也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毕竟我们公司刚刚成立了一年嘛， 对， 到目前为止一年还不到的， 对， 所以呢，在去选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心里边有点打鼓，除了您刚拨打我们刚刚那个电话啊，包括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直接到实体店去看一看， 对， 也不算太远， 对， 在 我们店面的位置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大家在手机导航软件里面，包括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直接搜索全包园就能定位到全包园展厅的位置，或者呢直接拨打400-606-8866，来问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 好，那接下来就要问很实际的问题了。 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生日月了，那肯定哈、啊、又要有更那什么的活动了吧。 这个更那什么的活动啊，其实就是刚才来的路上，小胖审了我们一路， 都没说， 都没招。 哎呀，太好了。 你看 啊啊！ 你看， 那你继续。 问不出来吧？ 你继续。 这个蔡总这边估计问不出 啊。 圆圆，圆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 把心儿的事儿，其实我暂时还不太清楚，反正我就知道把心儿肯定是特别诱人，然后九环十环的事儿我可以先透露一下。 嗯，可以啊。 那个其实全包园一年了吧啊，这个月庆生啊，然后从零到一吧，就是首先在这儿要对广大消费者、广大选择全包园的业主们说两个字，就是感谢。真的由衷的感谢。因为从全包园去年2017年2月18号试营业到一个月之后的正式开业，这一年走过来，很多我们将北京市的1000多个冰冷的水泥墙变成了温馨的家，然后呢这些是得益于广大消费者、广大业主对全包园它是一个新品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说打着叶之峰装饰集团的旗号去跟人家说我们母公司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完全是凭借消费者对全包园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他来的，然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口碑的积累，还有全包园不断的产品的更新迭代，像我们去年二月份刚试营业的时候，我们999的样板间只有一套，尤其只有一套，所以很多当地的消费者都会埋怨说为什么啊，你们不是说999吗，怎么选择性这么少，然后呢全包园它是秉承了叶之峰装饰集团的那种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然后就不断的给自己加砝码，到了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999样板间已经升级到了几套，到了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就十一国庆那个月的时候，我们全场九套999样板间，然后这九套999样板间的风格从美式、欧式、地中海、中式，然后现代、简约，基本上您能想到的在市场上常见的那些风格在我们的样板间全部可以找得到， 对， 所以消费者的选择性就更多了，那他们的消费体验感还有这种就是选择性还有口碑传播的就更好，所以很多选择全包园的消费者他就会替我们去做宣传了，你比如说我做一个小区，然后找到全包园，然后我觉得装修体验特别好，而且性价比又超高，而且选择又特别多样，而且你们的材料又都是我在电视上常见的那些大牌材料，他会介绍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就这样慢慢的客户积累下来，所以要对我选择全包园的消费者说一声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消费者的选择和信任，谢谢大家。 哎， 什么的跟没说一样 接下来 所问非所答呀、 好 还有啊，好， 还有 然后呢，这是十月份嘛，我还没说后俩月呢。 哦，好。 然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双十一嘛，这个时候其实双十一当天啊，我们已经创了一个全包圆从二月份试营业到十一月份这九个月的一个销售奇迹，当天签单就破了叉叉叉， 就很多，至少三位数了哈。 对对，就很多。然后那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三套实木样板间，同样也是含全屋家具，二十多件全屋家具是实木家具，这三套样板间分别是简美风格的简美情怀，欧式风格的北欧风情，还有中式风格的宜兰雅舍。就实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实木家具它是成本是有多贵。然后我们把全屋的实木家具样板间也做成了999每平米。那我们现场会做了一个那个限量的一个倒计时，每天我们都会有更新。然后我们大概从11月1号就开始倒计时，到11月8号的时候就那个表格就已经写不下了。所以在后来就一直在跟厂家协商，说能不能有一些名额的追加，因为成本在那儿了，所以实木嘛。所以经过几次协商之后呢，就不断的，因为选择全包圆的业主他有时候说，我能不能先交一定金，交完定金呢，我再，就毕竟装修这是个大事儿嘛，家的事儿嘛，我再去别人家再比较一下看看行不行。就这一时间差，然后这名额分分钟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消费者再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很遗憾，捶胸顿足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说让消费者在全包圆感受到这些遗憾的不好的消费体验，所以反复跟厂家那边去协商，去追加一些实木的名额。然后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基本上实木都是销售一空的，三套简美北欧还有中式三套都是被抢空的，分分钟抢空。我们给的100套还有60套，还有60套的这种倒计时，就像聚划算似的，你没等倒计时结束呢，名额就用完了。所以在这儿要第三次谢谢大家。 看来现在生日月也要跟这个有点类似。 哟，你听出来了 啊？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我说的是九环和十环的事儿，把心的事儿真的可能还不太清楚。反正只有更多更好。生日月嘛。 好啊，刚刚咱们聊天啊，有点像在站着聊啊，不太舒服。咱坐下来啊。 圆圆刚才说的那个有点像他年终述职， 一直在鞠躬嘛。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对，快过年了，真的是要对大家表示感谢。 是是是是是。 来，蔡总，说点实际的呗。 说点实际的， 对， 来点干货啊！ 对对对， 你可以跟这个双十一比一下。 对，刚才圆圆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当时推出三套实木家具，当时都有限量，但是卖的特别火爆，就是前前后后追加了很多次名额，那个大家抢订也非常踊跃。那么因为这个是去年双十一包括双十二的活动了，那很快呢我们要迎来我们全包圆的周年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呢，那我们会推出一个超大的一个力度的优惠啊。那么这个优惠应该是基于双十一，去年双十一基础之上，然后我们会给我们选择全包圆的客户做一个更加实惠的一个回馈啊。那么这个活动政策呢，我现在就是太具体的呀，咱们在节目里边先不聊太多。但是呢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您现在啊就可以拨打 400-606-8866 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然后呢一个呢是看看我们那三套实木家具现在还有没有名额，能不能站上。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为我们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开始积累客户了啊，现在可以来做一个那个名额的一个抢定。那么大家在做这个名额抢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能够得到相当大的实惠的啊。那其实这现在如果说能够咨询先站上位置的话，一个呢可以避免说年后大家一窝蜂一起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排队要等待，然后呢那个可能也会耽误您的一些时间，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您现在去抢定，我们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权益，那么让您的这个 提前抢定这个事儿会得到应有的实惠、 嗯、 啊。那您这边呢，您要考虑说来年有装修的计划，可以现在拨打400-606-8866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嗯，听出来了吧？ 没听懂 啊？没听懂吗？哎，其实我多多少少听出来。 哎呦， 就是第一呢，就是他的生日月肯定有大活动， 哎， 而且这个活动一定是让利于所有要装修的朋友们， 哎， 而且这个让利活动不会低于去年的双十一的活动， 嗯， 一定是， 嗯， 而且让大家一定会觉得哇，大呼值， 嗯。 但是呢，因为有一点点商业机密， 嗯， 因为怕在节目当中说了，可能啊，同行啊、竞争啊等等这些都存在， 嗯 哎、所以说的太详细了、 嗯、 不好、 嗯， 这一点可以理解。 好，能理解是能理解啊，但是呢 你说了这么多明白了，反正现在是一个抢便宜的好机会啊， 是， 但是有些问题我得替大家伙儿给问一问啊、 嗯、 真的，因为到了春天嘛，24号就立春了，过完年之后呢马上就基本上进入到二月底三月了， 对， 三月基本上算就已经春暖花开的就开始，大家也进入到一个装修旺季了， 对，确实 这个时候呢不光咱们啊，很多其他的都开始做这个优惠什么的，这大礼包、 嗯、 那大礼包，我弄这个送这个，那弄这个送这个的，但是有一些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啊，他说我送电器、 嗯、 结果送的那电器吧，我的天哪，就质量有问题，或者说很关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装房子，我装橱柜， 嗯， 我送五金件，结果送那五金件吧，五金件咱们原来厨房聊过，五金件是最关键的东西，结果他送的那些东西质量不行，我还得再换，所以这里边可能又大家老觉得是便宜了，但可能会有坑，一会儿呢得让蔡总和圆圆两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我们虽然能拿到实惠，但是我们还是更看重质量的。 好， 好不 好, 好？ 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互动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九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 彰显的丽，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要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我们住在八七六啊，虽然是2018年刚刚开始的一个新节目，1月1号，但其实我感觉真正过了农历新年之后 才是节目正式开始。 对对 对, 对， 现在算试运行， 对，试营业的状态。 哎哎哎， 就是人的那心气儿啊，尤其咱们中国人啊，就是不是说我过了一月一号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过了年之后才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的， 尤其今年这年过得晚， 是 一过完年之后就基本上到了春天了，这个感觉就像万象更新的感觉，对不对？包括我想从这个服装啊，从自己啊，包括从我的家里边家庭环境啊，都想做一个改变。而且呢，这个春季也是非常适合装修的，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这时候，比如说买房也好啊，我装修房子重新再换一种风格也好啊，可能这个时候也是算是一个大家需求比较多的时候。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全包园的两位，一起来说一说，在这之前您最好要提前做打算，这个时候预定的话会能有实惠，是吧？具体什么样的实惠呢，今天两位都不说，不说没关系，反正那个到了年后的那一期节目说是应该能揭晓了，对不对？ 是的 啊，好的好的，反正现在可以先预定啊，这个400-606-8866。好，接下来就该回答我的那些问题了。就是便宜是便宜，有好多的地方也都在做活动啊，送这送这送那送那的，就这个，但是质量啊确实是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先让蔡总说，刚才小胖问的那个问题是问题吗？ 那个问题我觉得既是问题也不是问题。 哎呀， 角度不一样，因为站在小胖的角度上它是问题。 哦， 是，你想那岳母家那柜子怎么样？ 挺还行吧。 是你这次准备回去就干这事儿吧？ 已经弄完了 啊，都弄完了， 提前联系完了，已经。 然后昨天上直播的时候，我还拿小胖他岳母家的那个厨房的橱柜说，100多亿盐米，多贵呀、啊！ 100多亿， 这次是多少钱的了？ 这次用的是700多的 哦，那好多了。 我给交的钱做的， 提标了， 哦、 哎，对， 提标了， 是是是。那咱们呢？ 我们是这样，为什么我说从全包园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问题呢？因为我们分析问题，现在站在一个理性消费的角度考虑啊，其实我们说价格的时候不能单纯说价格贵与便宜，我们要去探讨性价比，就是性能价格和比较。那么全包园的这个999一平米呢，就我们其实也知道，3月份大家都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不敢保证说市场上不会有比全包园更低的价格，肯定会有啊。但是呢，我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保证的就是，您选择全包园，按照每平米999元的价格，定了这种整装模式的装修，那么您选择全包园的话，同等价格， 我们的配置一定是领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是省心的，就是您把您家交给全包员的话，您真的就可以用省下的时间去吃大餐，去旅游，对吧？包括刚才是说省下来的时间，还有省下来的金钱，其实您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我刚才说的以外。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就具体说到那全包员呢，性价比啊，性能价格比较。那首先呢，我们来解析一下全包员所用的这些材料，对吧？您看一看这些材料是不是对您的这个胃口和思路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从基材说起吧，因为装修一定是先从水电木瓦油这些基础工程开始做。那么他们涉及到的这些材料，其实拿出来一定要仔细的去关注和研究，因为这些辅料实际上您家装修完以后，您不像后期的主材和家具，您能看得到它的品牌。这些辅料用完以后，有些要埋在墙里，那有些回填以后它作为基材您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经常说辅材实际上决定了一个装修公司的良心啊。那么全包员用的是哪些材料呢？首先一个，我们的防水材料，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厨房卫生间都要做防水，如果这个材料品质不好的话，那么后期出现跑冒滴漏，把邻居家给把楼下给泡了，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那么全包员所用到的防水材料是雨虹防水。这个雨虹防水呢，可能很多消费者不一定知道啊，因为那个这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那么雨虹防水也是上市公司，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它在整个防水行业，它的销售额是遥遥领先，排名第一的。那么这样的企业和全包员来合作，它给全包员提供的产品，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隐蔽工程要用到的材料是水管。大家知道水管也非常关键，我们经常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面听到您家水管太老了，里面会滋生细菌，然后金属管会那个产生锈蚀，一开水龙头经常好长时间不用的话，一开水龙头先流出一段是带着铁锈的这种水，这在很多老房里面都很常见。那么全包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和伟星管业去合作啊，由伟星来给我们提供家用的这种 PPR 水管。那么伟星呢，其实它也是上市公司，而且它提供给我们的这种 PPR 管不是普通的水管，它是带有纳米抗菌涂层的 PPR 管。就这个纳米抗菌涂层可以起到抑制细菌生长的这样的作用，所以也是为您家的这个就是居住健康保驾护航。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材料呢，我要说的是电线。电线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有些时候现在那个居家过日子，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电器的功率也是逐渐增大的，现在用电设备越来越多。那么电路系统其实关系到您家未来居住的安全，那么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特变电工为全包员来定制的电线。那么这个电线，第一个它肯定是国标产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特变电工，可能我们有些人也听说过，它也是上市公司。所以大家能够了解到，全包员的这些辅料合作的，基本都是和这个上市公司一线品牌这些厂家来合作，目的就是在于在辅料板块给到我们客户一个非常安心的这样一个使用体验。这是辅料，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主材。那好多客户其实来了说，你才999块钱一平米，你能给我家用什么产品啊？会不会都用一些小品牌二三线的产品？因为其实我们的客户啊，辅料他也很关注，但是他很多时候受制于这个专业度啊，他不会了解的特别细，更多的是关注主材，瓷砖、洁具、地板、橱柜，这些你用的是什么呀？ 是的， 对吧？那其实我说几个我们合作的品牌，大家可以听一听，是不是了解，是不是听说过。首先一个呢，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类瓷砖，那个咱们家里装修都会用到瓷砖，对吧？那么瓷砖我们合作的品牌，我随便说几个啊，像马可波罗，大家是不是能听到？然后呢，像冠珠瓷砖，像罗丹瓷砖，这些都是北京市场上的一线品牌 啊。那么除了这些一线品牌之外，还有一些品牌啊，这个那个其实都是市场上的知名品牌，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周末到我们展厅来看一看。另外呢，洁具我们用的是那个法恩莎、惠达还有航标，也是市场上的大品牌。 嗯 啊，那个地板我们也有瑞士卢森，然后有那个东洋，然后有九盛啊，这些地板的品牌也非常齐全。然后门我们有榻榻木门啊，所以这999并不代表的是我们用了很多不知名的品牌来给客户传出来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客户能够有一个非常完好的一个装修体验。那包括后期用的家具产品，其实我们很多是直接找到工厂来进行合作的。那这些工厂呢，既有做板式家具的，也有做实木家具的，包括板木结合这些家具。另外呢，像刚才圆圆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也有这种美式的，美式还分小美和大美，然后也有简欧的、中式的、新中式的，包括现代简约风格的这些家具。可以说我们就是刚才从辅料到主材到家具，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全方位的选择啊。另外一个，其实全包园的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点是什么呢？刚才小胖大概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10,000平米的样板间展厅。那么在这个样板间展厅里边，我们有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么咱们的客户啊，如果说您有装修意向，就可以到我们的展厅里面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样板间啊。那这些样板间呢，都是按照2居室的户型啊，按照实际户型来打造的，1:1还原的。那么您如果对未来您家有一个想象，有一个预期的话，其实您到样板间里来体验一下，您会对未来您家的这个感觉会更直观。另外一个，还有客户好多关注环保，那么经常会问到我们，那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看完了也都是大品牌没问题，是不是环保呢？其实这个环保与否啊，您到我们展厅来体验一下，对吧？把那个衣柜柜门打开闻一闻，然后走到这个样板间里面去感受一下，如果它不环保的话，一定会能够闻到一些不好的味道，另外身体也会有一些排斥反应。那么如果说您进来觉得诶很自然没有问题，那我们用的东西也是完全环保的。而且我样板间里展示的是什么，最后送到您家的就是什么产品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嗯，哎呀，很多的问题实际上蔡总他都提前回答了， 没错， 真的，包括环保的问题，包括主材的问题，他都已经说了。 哎， 那这样就是可以让小胖说一下感受，因为我们两个人是说心里话啊，也是对全包园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疑问的，所以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也替听众朋友提前去踩了一下点，感受了一下，就去二外东边的咱们的这个实体店去看了一下，然后这么多的样板间我们一个一个都走了，都感受了一遍。 嗯， 小胖说感受， 就一进去先深呼吸，就是闻闻味儿嘛，就一闻，是新味儿，但是不是那种就是 刺鼻熏眼， 对对对对对，一闻就是新的，刚刚装。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应该是他们的那个9套全出来的， 是 对。 圆圆不是说了10月份是刚刚出的9套， 对 吧？11之后刚刚出的9套，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是还是崭新的，而且呢，我专门。到了那个柜子也好啊，那包括沙发也好啊，凡是木质的，我就贴着那个沙发的那个扶手闻一闻，也没有味道。然后说，哎，不错。而且最关键，后来就闻完了之后啊，再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就说这就是临坡入住啊，就是因为连窗帘啊、 电器， 就所有你能想到的，基本上就已经完全了， 除非你在附加上， 哎，就是那小电器您自己加啊，那些基本上您能用的全部都已经 是的 装完了。我说我的天哪，这个是就是我把一个毛坯房给您，您就直接给我一个这个是吗？蔡总说，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啊。我说，哎呦，那可真不错。然后我脑袋里边就开始画问号了，就是我的天呀，这能挣钱吗？而且呢，绕过这些样板间区，还有一个应该是地下1层吧？ 对， 就是我们的材料区嘛。 对， 对吧？那些所有的材料基本上全都能看到，包括辅材啊，然后您说的主材啊、地板啊等等，全都有。我觉得我说哦，这个还真是，就是至少就像我们就做这个餐饮节目似的， 后厨是那个透明化的厨房， 对，开放 开放式厨房，就所有的步骤全部让你看见，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很放心很放心。 是的，除了小胖的这些感受之外，再其次就是因为咱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普通家庭去做的样板间，所以并不是那种奢华型， 对， 所以真的是显得很接地气。 对， 然后去了以后感受，就是我的感受就是，第一不是奢华型，真的就是咱们家的感觉， 对， 这个很重要。 对， 然后再其次除了这些之外呢，反正看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心里觉得哎还不错，等看完了这么多之后，我反而跟小胖，哎，我说这个还不错，哎，如果我要弄的话就要弄成这个，哎，就是这种直观感受，我相信要去的朋友们一定也会有这样的。 当时想的就是房子少，应该再买点房子。有几个确实很深得我们的心。 是的，是的。 比如有一套就是花花直接就看上了，哎，这不错。 是， 应该就是那个最贵的那一套，是1399吗？还是 那个是我们唯一一套现在不是999的产品。 对对对对， 是1599。 哦，1599。 那是一套标准的美式真皮实木的家具， 但是那个真的很值， 很值。 生日月你们不打算搞？ 哎，你还往外套呢？ 哎呀，不死心呐！好，这聊完了这么多啊，大家想必就是心里边已经放心多了，至少有一个了解。如果您还不了解的话，一打电话咨询，咨询完了，或者您还是觉得我想到现场看没问题，您去现场看一看。 对， 然后还是有一个，您看完了之后记着一定要提前订。这个，您别到最后到了。转过年之后您说您怎么不告诉我们有这便宜呢，是我们是没说是什么优惠力度啊，但是肯定是很优惠， 是 一岁生日嘛，对吧，刚开始的孩子过生日都 重 重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拨打电话400-606-8866。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增项的问题，会不会我们签完单子之后会有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增项的问题，会有吗？ 这个事儿是关于增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绝不做这个面向客户让客户被动的这种增项。那么有可能产生增项的呢，咱们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一般就是水电增项，对吧。那么全包源呢，其实999的价格针对新房啊，就是这样一个报价。那如果说您家是老房，老房需要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增加拆除修复和水电的费用，这两块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合到一平米是230多-240块钱左右啊。那个这个价格加上去以后，基本上您家的拆除修复和全房的水电改造就都包括了。那其他在可能产生增项的地方，就是像刚才小胖说的，您要有一些个性化的装修需求，比如那个在原结构基础之上要做一些改动， 对， 那这样的话，咱们在装修开始之前，我们会给您出具正规的一套报价。那么您认可了这个价格，咱们开干；您不认可的话，这个开工是没办法进行的。 好啊 ，OK 啊，非常感谢蔡总和圆圆啊，虽然我没套出来，但是呢，优惠还是在的啊。这个大家拨打电话吧，400-606-8866。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心茶馆，我们明天的14点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